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26回，宴席散场，谢之芳等不及回府，将白马交与安禄牵着，身子一弯便钻进了马车里。三言两语将琵琶和绿萼打发出去，他紧挨着谢之真坐下，急慌慌地问道： 姐姐方才去了哪里啊？哦，可有什么人难为你了？齐兄的模样你可看清了？ 谢之真双颊绯红，低声将齐太夫人唤他去抄佛经的事说了，被谢之芳缠得实在受不住，方才微微点了点头，脸上现出女儿家的羞赧之意。谢之芳明白姐姐这是入了眼了，齐家也有相看之意，不由得大喜，伸手握住姐姐的手，在她因执笔而微微红肿的地方轻轻揉按，宽慰道： 齐国侯府规矩是大了些，姐姐受委屈了，且忍一忍，待往后成就好事，我寻机会劝说齐兄寻个富庶之地任职，你们俩天高皇帝远，过自己和和美美的小日子去。齐兄为人雅正，脾性温和，又无长辈在身边管教，保姐姐自由自在，称心如意。 谢之真慌得急忙掩住他的口，嗔道：越说越不像了，莫说八字还没有一撇，便是真的。脸颊烧得滚烫，他顿了顿方才忍羞道：便是真的有缘，孝顺长辈成婚定性也是分内之事，怎可任性推脱。他是经过严格教养的大家闺秀，相夫教子侍奉翁婆的规矩礼法已经根深蒂固，也明白世上女子多是如此过活，因此从来不敢奢望能过上弟弟口中的逍遥生活。谢之芳却对诸多繁文缛节不以为然，撇了撇嘴道： 姐姐有所不知，后宅妇人争斗之激烈，不亚于前朝权谋，想要搓磨一个心腹，多的是令人挑不出理叫不出屈的迂回手段。齐大夫人虽与母亲有交情，心里也喜欢你，不至于太过难为你，可那位太夫人素以严苛出名，观今日之形势便可见一斑，我舍不得姐姐受这份苦。 谢之真睫毛微颤，对这门明显高攀了的婚事起了三分踌躇，却没有表现出来。且说光阴似箭，岁月如梭，转眼便到了六月上，谢家的另一件好事却近了。原来自除夕夜后，谢涛便托同僚代为留意，看哪户人家有教养合宜的女子可堪聘为续弦。也是缘分天定，督察院御史宋大人家的嫡女27岁年纪，为王夫守寡三年，于清明时节往范兰寺祈福，路上马车坏了，正巧碰见携子女前去上香的谢涛，两下礼仪照面，一个青春少爱，一个风流儒雅，不免各自惦记在心里。过后不久，谢涛便使人打听了宋小姐的身份，请媒人前去提亲，对方果然应允。宋大人忧心女儿再嫁遭人轻视，亲往御前求了个县主的名号，又备了实实在在的64台嫁妆，风光大嫁也是喜事一桩。成亲次日，谢之真姐弟俩联袂而行，一起去拜见继母。粉雕玉琢的谢之灵也被嬷嬷带了过来，早早地在偏厅等候。他一抬眼看见最最温柔可亲的姐姐，立时笑逐颜开，蝴蝶一般扑到谢之真怀里，只顾黏着她不放。谢之芳与这位幼妹八次不合，一见到她便肝火旺盛，有心将姐姐抢回来，又担心被继母撞见惹人笑话，只得强自忍下，暗地里直磨牙。不多时，严妆打扮的新夫人在婢女们的簇拥下走了出来，和谢涛一左一右坐在正位上，受了三个儿女的茶，笑盈盈地给他们各封了一个大红包， 此外又各有厚礼相赠。这位新夫人面若银盆，肤若凝脂，虽不算顶顶惊艳的姿容，看着却颇为和气，令人不自觉地生出亲近之意。她看向谢涛的时候，眼睛里仿佛闪烁着光芒，谢涛也极为称心如意，难得地露出了笑模样，一家人有说有笑，其乐融融。在偏厅摆饭时，姚琴通没个脸色，打扮的华贵美艳不说，又穿了身水红色的纱衣，接着上点心的时候和谢涛眉来眼去，那表情如泣如诉，又冲新夫人的方向努了努嘴，似乎是在求她借机将自己的身份过了明路。旧爱难敌新欢，谢涛装瞎充聋，视而不见。谢夫人却不是个好相与的，来回打量两眼，已经看出几分首尾，却故意装傻问道： 老爷，这位穿红衣的长得倒是好模样，不知是咱们家什么人，应该如何称呼？ 谢涛如何有脸说这是自己沾过身的丫头，脸色僵了一僵，搪塞道： 哈哈，不是什么亲戚，她是在书房伺候笔墨的丫鬟。 既是在书房伺候的，又为何来摆饭？ 谢夫人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，把谢涛弄得颇有些下不来台。谢之真就是上前交了管家之权，道： 母亲莫怪，实是我年纪轻，经的事少，这几人忙得很了，顾前不顾后的，下人们便有些乱了规矩，如今母亲来了，我便正好多多懒，好好送口气儿。 说着他示意身边的嬷嬷将一大把沉重的钥匙交了上去。谢夫人有些意外，又感念她的十分寸懂礼节，推让了一回，命乳母苏嬷嬷接了。待谢之真越发亲昵，拉着她的手向谢涛夸赞： 真娘年纪这样小，便能将后宅之事打理得这般井井有条，已是不易。妾身13岁开始管家，刚开始常出错，和真娘是不能比的。后来经的事儿多了，方才渐渐游刃有余。老爷若不嫌弃，便让妾身与真娘共同理事，必不叫您有后顾之忧。 谢夫人原来的夫家也是满门清贵，她身为长房媳妇儿，上能孝顺长辈，下能调理仆妇，内外圆融，颇得众人赞许，自然有通身的好本事。说的是共同理事，其实也是投桃报李，愿意教谢之真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后宅生存手段，这却是谢之方穷尽其法用真金白银也换不来的大礼。谢之方闻言大喜，暗道这位继母果然上道，不枉自己费时费力在他马车上做手脚，设计了那场偶遇。谢涛也颇为满意，连连点头，将姚琴的事放到了一边。却说这再嫁的娇娘于夫妻之道上颇有心得，不出一月便将谢涛笼络得服服帖帖，又亲手熬制了补身汤药，将夫君调理得龙精虎猛，二人好得如同蜜里调油一般。谢夫人甚懂分寸，一应用度接紧着姐弟三人来，却放出话来说不需他们日日请安，少了许多面面相觑的尴尬，又毫不藏私地将内宅阴私之事一一说与谢之真听。谢之真天资聪颖，擅长举一反三，时间久了也颇有心得。到得暑热时分，谢夫人趁谢涛随御驾出巡的时机，寻了个错处，将姚琴交到人贩子手里发卖了。待谢涛回来，已经连人影都寻不着了。谢涛有些气恼，还没来得及说两句重话，便被谢之方插科打诨，拐带到了别的话题上。夜里红烛高举，谢夫人又温言软语地向他赔罪，一番疾风骤雨之后，也就忘到了九霄云外去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